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83面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啊，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一向专念，而与往生无有是处。这几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啊。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祖师大德劝导我们，三辈往生。前面说到过，跟84000法门来比较，这个法门是易行道啊，但是要不能把烦恼扶住，像此地讲的，不是真正为了生死，那还不是一桩容易事情。所以关键，我们是不是把两个世界看透了啊，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啊，娑婆世界苦，真的觉悟了啊，它是真苦，它不是假苦啊。极乐世界的乐是真乐啊，不是情志里面所说的乐啊，在那边修学没有任何障碍啊。老师是诸佛如来所赞叹的，所尊敬的阿弥陀佛，那老师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指导啊，并不是由其他人来协助。那么我们知道，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那么多，可以说分分秒秒都不间断，来自变法界、虚空界啊，十方差错的众生不知道有多少。阿弥陀佛能应付得了吗？我们常常用我们凡情来推测来观察啊，我们不知道极乐世界的真实状况 啊，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阿弥陀佛的智慧、德能、神通、道理，不知道啊。啊，弥陀确确实实能应化无量无边的神。啊，一个人往生，他就现一个相，单独叫他。这样的学习环境到哪里去找？啊，我们喜欢大众在一起学习，阿弥陀佛有讲堂，讲堂无量无边啊！啊，每一个在讲堂坐的人都觉得阿弥陀佛为自己说法。啊，这种感觉，我相信我们也有。啊，我们讲堂人不多，二三十个人。啊，老师教学，学生会感觉到老师今天这堂课是为我讲的。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感觉到每一堂课都是为我自己讲的。啊，提升自己的境界，消除自己的业障，啊，让你时时刻刻法喜充满，这叫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长生欢喜心。不会有杂念，不会有烦恼，那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决定，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发生。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威神，啊，阿弥陀佛的佛光照住。啊，所以我们要真为生死，我们不为别的。六道生死太苦了，太可怜了，为什么还要干这个事情？啊，为了生死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什么心？真正相信弥陀净土，真正想生到极乐世界，真正想亲近阿弥陀佛，以身心愿啊，菩提心在二十多年前，啊，我们提出无量寿经上的经题，清净平等觉，这是身心呐，菩提心的自受用啊，啊，我们用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啊，我们要像诸佛如来一样的真诚，啊，用真诚心生活，用真诚心工作，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一片真诚，真诚心的自受用，清净平等觉。真诚心的他受用，大慈大悲啊，慈悲上加个大字，没有条件 啊，《大乘经教》上常讲无缘大慈，这个缘就是条件，没条件的啊，同体大悲。为什么没有条件呢？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我自己是同体，是一体。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啊，以深信念，深信切愿，恳切的愿望，一向转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如果不是真为生死，啊，发菩提心没有深信念，纵有一向专念呢，也不能往生。啊，所以这真心真愿呢，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啊，下面念老为我们开始，啊，静气，恭恭敬敬，祈求。当世行人，当然现代呀、啊，现代修净土的同学们，啊，甚莫初闻净宗义行，啊，这甚是谨慎呐、啊，小心呐、啊，千万不要误会呀、啊。听说净宗是一心道，变身轻慢啊，对于这个法门，这个宗派啊，就生轻慢心，就是不尊重他。为什么呢？他是一心道啊，八万四千法门是难心道，难心道你能不能行得通呢？你行不通啊！啊，一行道这一条道路是你决定可以走得通的。你这一生真的能成就啊！啊，不但不能轻慢呢、啊。要生尊重心、感恩的心啊！阿弥陀佛，知道我的根性很烈，用这个法门帮助我成就我啊！如果轻慢、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念尘缘。这四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心里面还贪念五欲六尘，还贪念这个世界啊！如是求生，当代旅年，那就没指望。你们看看生肖，十二生肖有没有属旅的？到驴年你才会成就，没有驴年呢、啊。啊，这是古人常说的话了。哎，就是你决定不能成就。 啊，所以一定要把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要把尘缘彻底放下，不再有丝毫贪念了啊！尤其现在这个灾难频繁啊，我们从媒体的报道啊，网络上所看到的啊，更应当啊高度的提醒自己，警觉自己啊，在这一生当中，而且呢时间短促啊，我这两三年当中，我的敬业一定修成啊，怎么修成？尘缘彻底放下了，身心切愿，一向专念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有把握这就对了啊，如果这个灾难过去了，你还在这个世界，那你就有任务。什么任务？收拾灾难的残局，帮助社会恢复秩序。需要你的智慧，需要你的方法，需要你的经验，这就是需要你修学的功德。啊，帮助苦难的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菩萨事业啊，我不是菩萨，我怎么能做？信愿念佛成功了，这个人就是菩萨啊，还在这个世间，他就能帮助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啊！底下一段说：“又本经三倍，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古说不一。”啊，这一段是帮助我们断除疑惑的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他们有看法不一样我们遇到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论为同者啊，这个经上的三倍跟观无量寿经的九品是一桩事情，由坛鸾主持啊，坛鸾寺的六论说生安乐土者无量寿经唯有三倍，上中下。无量寿观经一品分为上中下，三三而九啊， 何为九品？这坛蓝法师说，这是古代经宗大德了。又经引疏语，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辈，总以标举如观经中，初分为三，细分为九。这是隋朝慧远法师说的啊，那就是说明这个三辈跟九品是一个意思。又加享观经处，无量寿经但名三辈，此这个词就是指观无量寿经啊，词中开三辈为九辈，三辈者为上中下也，九辈者上平有三，中下也三，故称九辈也。这都是主张相同。啊，这些祖师大德又警醒曰：“经界何比九品？经是讲此经啊，比是观经啊，为此三倍啊，为此本就是本经三倍，故其义无异也，没有两样。”啊，三辈就是九品，九品就是三辈。又莲池曰：“啊，莲池大师说，三辈九品呢，正相配合，又何异也？”啊，有天台这智者大师啊，观无量寿，观无量寿经书为此经九品，这此经是观无量寿经，未令设位高下了，即大本三辈也，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智者大师也是这个说法。啊，那么这是说相同的啊。至于主张啊两经相异者，再有灵芝孤山诸师啊，这些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也都是富有盛名的高僧大德啊，他们的看法跟前面这些祖师大德不一样啊。灵芝孤山诸师这都有举例子，灵芝四位三辈直对观经之上品，不涉于六品啊，就是九品里面观经上的三辈，他说只对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中三品、下三品呢不在其中啊，这是他说啊，为什么呢？他也有他的道理，他是因观经之中品及下品啊，皆未发菩提心也。啊，都是经典上有依据啊，啊，没发菩提心啊， 啊，这林芝说的，啊，孤山烧广，为慈之三倍也，直泻比上辈与中辈。啊，不泻下三品。啊，这个观无量寿经典下三品就是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不在其中。啊，因本经中三辈往生者皆是善人，那下三品呢？是下三品是恶人，不是善人。啊，二比观经中之下三品皆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是故诸事皆为两经不能相比。说的都有道理。那我们再看莲池大师与苏超中，啊，这个苏超是《弥陀经》的苏超，啊，会通啊这两种说法，啊，会通两种说法。苏超云：“草庵扶正解曰，也引用祖师大德，天台。”以九品同三辈，天台是智者大师。啊，他老人家说的，乃曰位次相同，不曰行因而言。在孤山林芝，皆不为天台。啊，所以然者，以天台但有位次，则平辈正统啊。啊，二是这就讲孤山跟林芝，他们是就行因啊，修行的因呢、啊，所以。知其其就是平等，跟中上平等啊，中辈上辈平等，下辈人是恶人，恶人我是不是善人，就各有所据，取义不同，故不相为也啊，每个人讲的都有道理。可克时而论呢，在跟你讲真话呢，这烦恼不异菩提啊，烦恼跟菩提同是一个自信呢、啊、觉悟的时候叫菩提，迷的时候叫烦恼，迷悟不二，实悟何妨宗善，那个恶人忏悔之后他就是善人了、啊、我们中国老祖宗常讲啊，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恶人真的回头了比善人还要善啊，你怎么能说他是恶人呢？说恶人皆已成善了，岂不慎行贤身同苦啊，改邪归正他就是圣贤了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就成佛了嘛。啊，您能说这个恶人不能成佛吗？那这句话怎么讲呢？三辈九品正相配合， 又何疑？不需要怀疑，怀疑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那叫佛知佛见。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面明白了，搞清楚了，阿罗汉就不执着了，菩萨就不分别了。啊，佛不起心不动念，平等啊。就上智慧通啊，甚其法要。其实其如啊，天台智者大师的主张，两经相配，乃着眼于往生后之阶位，而未论及其因地之行持。啊，临知住思只为义者，乃专究因地行持，乃求就增佛早发菩提心与平日之善恶而言。啊，在观经之下三品，不能起于本经之下辈。啊，看法不一样，这看法还是执着啊。啊，临知住思他们执着，这个人早发菩提心，那个人很晚才发菩提心。早晚发心有差别吗？我们细心去观察，应该没有差别。啊，早成佛跟晚成佛是一不是二。啊，成佛之后没有先佛跟后佛，没有古佛跟今佛，那是凡夫的执着。江河里面的水先流到大海跟后流到大海能有分别吗？有差别吗？没有差别。一千年的暗示，一盏灯点的就照明了。一百年的暗示，点一盏灯也照明了，它有差别吗？啊，何况大乘法里面，在在处处都叫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你这种分别执着放不下，这是障碍啊！啊，这属于所执障啊！啊，贪嗔痴慢疑是烦恼障啊！研究这些经教啊，就变成所执障了。拿这一部经来批评那一部经，拿那一部来批评这一部。啊，所以佛知道。后来有这种情形，啊，他老人家在般若会上完全否定了，49年没说一句话。谁要说佛说法要报佛， 啊，他有没有说一句话呢？我们现在完全知道，他真没有说一句话。他要说话的时候，他变成凡夫。你说不说法怎么说了49年？怎么讲那么多经？啊，这是说明他为什么没有说法呢？佛没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说什么法啊？这是真的，这可不是假的呀。啊，有人问过我，我给他的解答，我说那什么反应啊，佛说法，佛真的没说法啊，反应上是你自己念头的反应啊，因为你有感，你有求佛啊，你向佛请教，提出了问题了，佛并没有思考一下，哎，你提这个问题，我想一想，我怎么来答复你？哎，那他就说法了。佛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也没有起心，也没有动念，哎，直接就答复你了。所以佛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如果你会听，你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你当下就大彻大悟，你就成就了，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你怎么可以执着呢？啊，你怎么可以修妄在分别？啊，今天科学家啊，日本江本博士做水实验，我们有个一善念或者一个恶念对着水啊，我喜欢你，我讨厌你啊，用这种言语这种心态，它反映给我们的结晶不一样。我们的善念善言反映的结晶非常美，恶念恶言反映的这个图案非常丑陋啊！谁有没有起心动念呢？有没有说我想一想我再怎么反应啊？回应你没有，直接的啊！这科学实验出来了。我们是有意有心有意对待佛，佛是无心无意回答我们，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它完全是个反应，像敲鼓，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不扣就不鸣啊，我们敲过鼓的时候，鼓并没有想一下，哦，我要有怎么应对你，没有啊。啊，这是自然的反应。啊，在佛法里面是自信的反应。如果他起心动念，他就不是佛。啊，起心动念说他还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什么？菩萨，他不是佛。啊，菩萨没有分别之处，如果有分别之处，他是凡夫，这不是菩萨。啊，我们总是用凡夫境界来观佛，把佛也看成凡夫了，错了。啊，极乐世界真有三辈九品吗？ 我们学经宗学了不少年了，无量寿经的时候也学了十几遍了。啊，我在前面讲的很多啊，三杯酒品真的是假的，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为什么不能说它没有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他们所证得的层次确实不一样。有人证得深，有人证得浅，所以就有三杯酒品。啊，为什么不能说它有呢？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第二十愿所讲的，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话怎么办？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是报庄严陀的菩萨了。那都是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都这个境界了。啊，但是他烦恼一品没断呢，待业往生的。啊，怎么能做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不能说他一定有，也不能说他一定无。啊，就像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这么多年的华严经，我们明了了。啊，圆教初住菩萨以上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你能说得有吗？大家好好想想，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里头还有什么等级呢？啊，有等级就有分别，有执着了。啊，分别执着没有了，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初住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了。41位菩萨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这不是平等了吗？哪来的阶级？真不好懂啊！啊，那佛说的41个阶级，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等觉41个。啊，于是我想起了。我从哪里想起了？从前面。啊，这是华严经学的学出来的啊。啊，虚头环断了。三界88品见惑，石头啊！啊，他还有见惑的习气，到二国斯陀含了，习气断掉。啊，断掉了些这个习气的时候，要断私货的习气。私货有81品。啊，私货的习气断尽了，证得阿罗汉。啊，但是阿罗汉呢，还有私货的习气没断。习气断尽了，他升级了，他就升到辟支佛了。啊，这见思烦恼的习气， 那么辟支佛见思烦恼的习气都没有了，都断掉了啊！他要断什么呢？他要断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啊，分别断掉了，他就成菩萨了。但是菩萨还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尘沙烦恼习气断尽了，他成佛了，是法界里面的佛啊，是法界里面的佛，起心动念未断。要知道起心动念叫做无明啊，无明没断的啊，他把起心动念断掉，不起心不动念，无明断了，他脱离了十法界了，他变成什么？初住菩萨。初住菩萨无明破了，不起心不动念了。那无明有没有习气？肯定有。我们从这个地方懂得了，无始无明的习气要断尽，他就成佛了啊。所以这四十一个阶级是无始无明断的程度不一样啊。无始无明的习气，古大德有个比喻，比喻得很好啊。古人的比喻用酒瓶啊，用酒瓶做比喻啊，譬如四十一个位次啊，四十一个阶级，我们用四十一个酒瓶啊，通通装满酒的酒瓶，同一天装进去啊，在酒瓶里已经装了好几年了啊，那个酒瓶里面的酒倒干净了，擦干净了啊，擦得干干净，确实一滴都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呢？就是见思烦恼断了啊，不是无明烦恼断了啊，把无明烦恼比作酒，真正断了。我们酒瓶还有味道啊！如果我们每一个月倒一瓶酒，那这四十一个酒瓶就是四十一个月啊，每一个月倒一瓶。我们用这个比喻啊，那么第一个月的那个皮闻闻那个味道一定很浓，第二个月的时候就淡了，第三个月就更淡了，大概到了第四十一个月的时候，一点味道都没有，那叫成佛了啊。我对于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我是这种体会啊，所以四十一个位置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没有什么，他那个习气确实有浓淡不一样啊，但是习气不爱死啊，不爱他的智慧，不爱他的神通，不爱他的道，这个度化众生的宏愿啊，一切众生有感他都能应，应以什么神得度他就现什么神，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神得度他能现佛神，应以菩萨神得度他能现菩萨神啊。三十二应是三十二大类，包括所有一切众生之相， 他都能实现的。啊，所以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呐。真能帮助人解决问题啊！啊，对于这四十一个位置，我们要这样看法。啊，那么翻过来，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我们也是这个看法。就没错了。信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宏愿威德不可思议，啊，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即是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啊，经上佛没有说。啊，品位不同，身相就不一样，没这个说法。而四十八愿里面讲的，到极乐世界的时候，相貌完全相同。跟谁相同？跟阿弥陀佛相同。啊，都是自摸真经色身。啊，佛是随顺我们世间人讲的，借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这无量寿经上是，但是佛在观经上讲的不是这样的。啊，佛的身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一样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虽有四土，虽有九品，啊，是真有。但是你在形式上你完全看不到。啊，你在相上看的时候几乎完全平等。啊，如果从烦恼习气上看呢不一样。啊，跟华严经四十一个位次是同样的意思。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学佛，特别是大乘，决定不能有疑惑，疑惑一定要把它解开。啊，佛的经教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我们断疑生信。啊，可是经教要熟读。绝不是听个一遍两遍就行了。啊，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跟李老师学经教。啊，老师就给我说过。啊，讲到什么呢？讲到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真正要学习，那就是不断的重复，重复次数越多越好。啊，老师告诉我，你在哪里看见过？学一遍就开悟了， 有没有？没有啊。一遍开不了悟啊。不但是学讲经啊，这个经我已经讲过一遍了。你开悟了没有？啊，古人开悟绝大多数就是一部经，讲一百遍，讲两百遍，讲三百遍，到最后开悟了。为什么？他心用在一部上，用久了心就定了，定会开悟啊！啊，所以叫戒定慧三修啊，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开智慧啊，戒。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一条就是戒。啊，所以就学一部经，你一生就讲这一部经，肯定开悟。啊，为什么？你专心嘛。啊，古人有一生讲两百多遍无量寿这个阿弥陀经，他不讲别的。他就讲这个，什么地方才能讲经？就讲这个啊！讲到最后大彻大悟，那大彻大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啊，它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这个秘诀李老师告诉我的啊，涉猎太多了，你的心分散了，杂了啊，必须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应机说法了，哎，根性不相同啊，佛讲的就不一样，他应机说法了。佛讲经没有预备的，没有通过思考我要跟你怎么，没有啊，不同的根性去叩问，他就不同的反应啊，执着空的佛跟他讲有，执着有的佛跟他讲空啊，破他执着而已嘛。你问佛，佛没说法，你说佛法你说的矛盾，怎么一会说有一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啊？佛说我都没有说啊，你不会听的啊，你要会听的话要听啊，这以前也是李老师常说的，要听佛弦外之音啊，那话里头有话，你要会一点，你死在句下你就错了，你不会听的 啊读经不可以死在文字之中啊，这不能死在句下啊，听经不能死在言说之中啊，马明菩萨教我们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那真的叫会听啊。啊，读经的会读啊。啊，用妄想分别执着来读经。你所读的那些意思全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佛没意思，全是你自己的。啊，如果你自己真能够利益切相，哎，那意思就出来了。什么意思？无量意啊！啊，不同根性的人来了是来是对你用这个意，对他用那个意，全是正确的，都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啊，不是从阿赖耶识流出来的， 阿赖耶识流出是假的，那是从真如本性流出来的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临死莫后悔，食物不妨总善啊，这一句话深其甚心，甚是如来本是释迦牟尼。啊，我人不要记住他的我，要帮助他回头向善。他就是贤人，他就是善人。啊，这是佛陀的教化。悟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至心念佛，则悟人已成善人。啊，忏悔之后，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为什么呢？他发心，他真信了，真正想求生净土。莲池大师不是莲池，欧耶大师在《弥陀经》上要解。讲发菩提心的他老人家的注解，真心切愿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看到这个注子，佩服到极处。为什么呢？自古以来高僧大德、祖师大德没有说过，欧耶大师说破了。啊，他不是讲菩提心啊，真这个至诚心啊，身心回向法印，他不是这样讲吗？他讲，你真正相信，真正想生极乐世界，真肯念佛，你就发了菩提心，你是无上菩提心。讲的有道理啊。那么我们晓得乡下这些阿公阿婆，你问的什么叫菩提心，他根本就不懂。他真的往生了。啊，欲知时至，走的时候瑞相稀有，他真的往生了。那是他没发菩提心，他发了，你不知道。欧耶大师这么一点破，我们恍然大悟。他怎么没发菩提心啊？啊，是我人已经成善人，忏悔真正求生极乐世界，他已经发了菩提心了，当然蒙福摄受，随愿往生啊！啊，故莲池大师曰：“岂不贤圣同阔，同登极乐？”啊，上上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见阿弥陀佛，而且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那个下下品跟上上品差不多，没什么分别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由上可见。此经三倍，彼经九品，实相配合，不容合也。啊，这一段是怕研究经教的人看到祖师大德有这种讲法，就起了疑惑了。 那你就错了。所以莲池大师特别把两种说法详细解释。他没有矛盾。告诉我们，三杯九品确确实实是一桩事情，不必再怀疑。又报恩论曰：此今上辈当出家，这个当上辈讲当出家，中下二辈当在家，这经文上有。乃从其多数，初举大凡，故曰凡有三辈。观经大凡呢，是六开为九，二又极其优降，优是上上品，降是下下品，一夸。或是包括无量行因之不起，此论极好。这个讲法了，讲得好。因为每个人修的因不一样啊。前面呢说得很清楚。信心不一样，有人信得很深，信得很坚定，有人信得比较浅，前身不相同，发愿愿有强弱不相同，行念佛，念佛功夫不相同。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因地修行的因不起。所以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那么这里面的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上上品往生者，弹指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法忍，须臾立誓诸佛，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乃三辈中极优者。这是观经里面讲的。三辈当中极优的。这是什么人呢？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功夫吗？功夫有三等啊。中辈的事业心不乱。下辈的功夫成片。功夫成片的下辈凡圣同居土，念到事业心不乱的生方便又余土，念到理业心不乱的生十报庄严土。十报土化身菩萨了，那不是普通人。所以古大德有个说法，我们后面会念到。古大德认为上辈往生是四地以上的菩萨。 啊，但是善导大师告诉我们，四辈这个四徒三辈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法师说得好啊！啊，换一句话说，依照这个善导大师讲法，我们有份呐、啊！啊，我们真的好好用功的话说，这个。确实可以在这一生当中生十宝庄严土啊，我们在大乘上了解了啊，真的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一心专念，那就到上辈去了啊。问题是你能不能放下啊，大乘教领我讲，放下执着，你就生方便土。放下妄想，就是放下起心动念，你就生十宝庄严土。那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练什么功呢？念不起心不动念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啊，如如不动是禅定。定慧在哪里修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正去练啊，练不起心不动念啊。如果念不分别不执着，那你往生是方便有余土。那如果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分别执着，你往生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土。那我们真干真念呢，我们就有份了，不必要证得地上菩萨果位啊！啊，我们真能干，就可以跟他平等啊，跟他等齐啊，真的上上品往生的啊，上辈上品往生的，这个人往生自在了，他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了啊，实实在在的说。我们讲这个经讲的多了啊，真正能够自在往生，欲知时知，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功夫成片的上品上三品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讲下辈啊，下辈上升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能够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为什么呢？我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通通放下了。我们通放下了，阿弥陀佛知不知道？知道。我们的信息传递哪里去了？我现在想去，他就来接应。啊，没有不接应的。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啊，佛的慈悲，佛的宏愿啊，佛对我们的恩德我们不知道啊，佛光照照我们，我们没有感触啊， 什么原因？我们自己本身有业障。业障是什么呢？就是分别执着。所以分别执着淡一点，那个光我们就有点感触了。啊，真的放下了几分之几啊，不要说是百分之百了。啊，放下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我们跟西方阿弥陀佛这个热线就接通了。啊，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放下真的是重要啊。我初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就叫我放下。啊，太重要了。所以弹指即生。啊，这些弹指说速度之快呀。到极乐世界见佛闻法。啊，这一闻法马上就开悟，就像慧能大师一样，无足忍和尚方丈室里啊，听祖师讲经那经，不到一半呢就开悟了啊，须臾很快，嗯，他就有能力。分身去参访设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啊，自己本身呢，自己这个身呢，在阿弥陀佛讲堂上没动，还在听经闻法啊，分身已经到设方诸佛国土啊，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修慧呀，佛慧双修啊，哪得了啊，次第受记，每一尊佛都给你受记啊，你什么时候成佛，你这个佛的名号叫什么，你在哪个世界度哪些众生都会告诉你，还之本果，那是分身回来啊，自己真身如如不动，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陀罗尼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我们讲一切法的总纲领，啊，无量无边法门的总纲领，你全部都得到了，是那三辈当中啊最有的。最高的下下品乃无逆十恶地狱相现的临终忏悔生念往生，乃下辈当中最下者啊，下品下生啊，啊，什么人呢？造恶的。无逆十恶啊，无逆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破佛身学，破活合身啊，这个五种啊，啊，这五种是作恶到了极处了，堕无间地狱啊，在这个时候他遇到善友劝他忏悔，他真的认错，我错了，真错了啊，回心向善，愿意求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也能得生啊，这是四十八愿的第十八愿啊。啊，真正不可思议。啊，观音明其最优，见之最下，故曰极其优将啊。这就举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上品上生的，一个是下品下生的，无你是我。啊，二经乍看似异，而实之真同。啊，都到极乐世界去了。无逆十恶，只要临终忏悔，都还来得及。啊，下面这个经文呢，就正式要给我们细讲。啊，注解里头细说。我看经文，先看上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祖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介绍的上品上向下，这是念老的注解。经中上辈往生，是否凡夫有份，乃经中一大问题。我们凡夫有没有份啊，这大问题啊，古德有位，是乃菩萨之心啊，如为上上品是四地到七地的菩萨，上中品呢是初地到四地的菩萨，如可得退。中品众生接以下才是凡夫所能达啊，就是凡夫最高的中品众生啊，中品上生以上啊，就是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这四个位次都是菩萨的，凡夫没分。古大德所说，就若如是，则弥陀大愿之无上，西方莲国之独妙，持名法门的异行，王僧妙法的殊胜，皆成喜论。就开玩笑了， 这个需要详细的解释，要认真的学习。这若如是者，如果果然像古德这样讲，九品前面四个位次都是菩萨，凡夫没分，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愿怎么可以称无上呢？极乐世界的独庙，这独庙也不能称了。持名法门的异行，异行上面四品不能去，这个异行也讲不通了。往生妙法的殊胜，通通都是开玩笑了，戏论就是开玩笑了。阿弥陀佛会不会给我们开玩笑？释迦牟尼佛会不会给我们开玩笑？不会呀。佛法里头从来没有戏论，佛教一切弟子要断绝戏论，哪有自己还说戏论的道理？只使不可思议之经中妙法，一佛成为可思议之法也。古人这个说法，那经中就不是不可思议，可以思议。故此设为经中之关键。前语本解第二概要中，虽略论一二，未尽其旨，是更相知。在这个概论里头曾经说过，没详细说。这个地方我们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古舍之非也，古人讲的讲错了。谁说他讲错了？唐朝善导大师广引经论，力破旧说。善导大师日本人非常崇拜。我们到日本去参访，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祖师大德最崇拜的，第一个是善导，第二个是智者大师。到处都能看到两位大师的塑像。有木雕的，有石头造的。像都造得很大。非常普遍。净土宗很多寺庙都用善导大师的名称。善导师。你一看到善导师就知道这净土宗。我曾经向他们请教，我说听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有。他们世世代代相传善导是阿弥陀佛，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呀。 大师与所著四帖书中论言，四帖书就是善导大师著的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著的啊，这个里面他说了，说得很清楚，又看此定善，这个词是指观无量寿经啊，即三辈上下文义，总是佛去世后无著凡夫，但以欲云有意，致令九品差别。这个说的太好了啊，这就说明了三辈啊，四徒三辈九品我们有份，只是语言不同啊，才有九品的差别。上三品人就是上辈的，我们无量寿经讲上辈是欲大凡夫啊，中品三人呢是遇到小凡夫，下品三人是遇到卧凡夫，这个大凡夫、小凡夫、卧凡夫全是凡夫啊。这是什么人呢？念佛的人啊，这个法门遇到这个念佛人，我们继续往下看。以物业故啊，这特别是讲下品凡夫，这个下品三人啊，与卧凡夫，以物业故啊，临终积善，接上是接着善，成佛愿力，乃得往生，道彼花开，方时发现，何德言是实学大乘人言的啊？古斯为下辈是大乘实学凡夫，若作此见呢，自摄误他了，危害自身呐！啊，这个看法错了啊！如果是这样看法，你自己失掉机缘，而且你还误了别人。书中复引观经十字以证其说啊，字不聚录，我们把这个十字观经这个十字查出来了啊，我们在此地要好好的来学习。这是善导大师讲的啊，善导大师在四帖书里的时候，第一，如观经云啊，观无量寿经上说啊，佛告 为体啊，为体系妇人，我今为汝广说众譬，就是比喻，亦令未来啊，这未来是一切凡夫于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是其一真也，这是第一个真句啊。为提西夫人是凡夫啊，在家妇女啊，遭遇了家庭的变故啊，这经典上记载的很清楚啊，他的儿子叫太子。受了提婆大多的挑唆，提婆大多教太子用现在的话说，发动一个政变，夺取政权。把他的父亲囚禁起来，自己宣布做国王，希望呢把他这个父亲饿死，关在牢里面的时候不给他饮食，也不准任何人接近。他的母亲就是皇后到监牢里面去看他这看监牢又不能不让他进去了，别人不可以接近他了，他夫人可以接近他夫人把身上涂着蜜进去之后让国王在身上舔他的蜜，这样子带进去所以过往每天能够还维系着生命。以后这个事情被太子知道了把他母亲也囚禁起来本来想杀掉他这个时候他母亲呢一点办法都没有，才求佛他受释迦牟尼佛的护法，求佛来救他他一动念佛就知道了佛从空中降下来，在宫廷里面给他说法这是观经的缘起教他十六种观法第十六就是念佛法门，一向转念的所以他说，我今天为你广说许许多多的譬喻也令未来世一切凡夫于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就是一切凡夫想修净业这是证明净土是为一切凡夫第二呢，二节呢，如来经者为末世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也，这是第二个证据你看看西方净土是为一切 烦恼非常严重的人，我们今天都是被烦恼所害啊！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每一个字都具足。我们知道是烦恼，断不掉我。啊，放不下了，为烦恼所缠缚，没有能力离开六道轮回。啊，释迦牟尼佛慈悲啊，为我们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一切烦恼深重的人说清净啊，三言如来经者，教为体系，即未来是一切众生关于西方极乐世界者，这是第三个证据啊，观是观想啊，观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叫想，不用心意识叫观，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一心求愿西方极乐世界。四言为体得福，我今应佛力故见彼国土啊，看到极乐世界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以神力把西方极乐世界显现给他看，他看到了，若佛灭后，诸众生等作恶不善，无苦所避，云何当见彼佛国土者？啊，维提西很幸运，跟释迦牟尼佛生在同时代，啊，成为释迦佛的护法。极难的时候，这是生死关头啊，佛来解救他，来帮助他。啊，他有这种心愿。那么佛灭之后，以后的众生，特别是现在，作恶不善，无苦所避。这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云何当见彼佛国土？云何是怎样才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国土？啊，这是第四个证据啊。啊，第五， 如日观啊，如日观粗云，佛告为题，如及众生，专念一下，乃至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见日以来者，是其五正也。第五个正觉啊，佛教他观想。十六种观法，任何一种观法转观成功了，都能往生。啊，佛说出十六种方法。啊，念佛有实相念佛，有观想念佛。这是属于观想，有观相念佛，啊，观佛的塑像、造像，有持名念佛，啊，世尊，祖师大德，乃至观音师至，都劝我们用持名念佛。啊，持名是第十六观。啊，所以这里说啊，佛告维提西夫人，啊，你一切众生，啊，专念一下，乃至一切众生，眼睛好的啊，而不是生盲。生盲是小孩一出生眼睛就瞎了，当然他不晓得太阳，他没见过啊。那不是生盲啊，眼睛瞎了，给他讲太阳，他有印象，他还能观想。啊，观想落日悬谷。啊，观想西方嘛。西方咱们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就西方。啊，常常想。观想成功了，这个落日就在你印象当中。啊，你睁开眼睛看到落日这个像。闭上眼睛也看到落日出现，这观想成功啊，实在讲也很不容易啊。啊，这个落日就在眼前。啊，这就心有专注，专注于西方极乐世界。第六，如地观中说也。佛告阿难，如是佛语，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于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者。这第六个证据，这些证据里面有个重点，都是为将来世众生。换一句话说，是为我们现在这些众生啊，六道里头烦恼苦难的众生啊，不是为菩萨了啊。善导给我们举出这样的例子，啊，第七，如华座观中说也。 为体百福啊，为体系福人百福也。我因佛力得见阿弥陀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云何得见？你看，这些都想到，处处都是想到未来众生啊！未来众生怎样才能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观音世世？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也是教我们大众的，不是教菩萨的啊，不是叫声闻缘觉的对象，全是六道众生。啊，我们要能够信得过。啊，这是第七个证据。第八，次下大士大前大前中说也，这是答复唯提西夫人提出的问题啊。佛高唯提，如即众生于观彼佛者，当其想念者，这第八个证据。啊，告诉维提西，啊，如就是妇人，维提西妇人，即众生，这个众生是现前的众生。未来的众生啊，都包括在其中啊！啊，你们要观彼佛啊，你们想见阿弥陀佛，当其想念，想是忆佛，念是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大乘经教里头，佛常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佛从哪里来的？佛从心想来。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为什么想佛，佛就现前。想是云啊，佛是自信里头本自具足的，啊，所以自信是因，因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果佛就现前了。心想不可思议啊， 啊，这是第八个证据。啊，现在时间到了，啊，后面还有两条。啊，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